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會不會走出來說不認同去跟他們劃清關係呢？不會喎， 一是你就割，好簡單而已，你多位梁振英咯，你下面喊可恥他會落台嗎？他不會的，你要實際行動，因為你就上來撐這個台，拉我下去。 和你飛飛三十年有用嗎？雨傘革命可以更加勇武起來，但是班政棍左膠用和你飛飛將整個革命鳩造化，勇武抗争，香港建国， 素人政治，四眼起义。 今日就好多人啦，我哋嘅素人起义，咁我哋就介绍下先啦。 我哋第四集咧，我哋就请到呢个青年新政嘅成员， 即系我哋开头都话呢几集系讲下唔同嘅人可以用唔同嘅手法去进行抗争，改变呢个社会啦。咁有啲人就会选择系从政入议会去改变嘅。咁啊，青年新政四位介绍下自己先啦。 好，我介绍自己先啦。咁我叫 Donald 周世杰啦。咁我系青年新政发言人咁样样，系啦。咁而家仲系一名学生嚟嘅，系好。 我叫 Rex 嘅，咁啊都係青年新政嘅成員啦。咁大角咀區社區主任，咁咧而家 keep 住落區咁樣咯。 我叫阿光啊，青年新政嘅成員啦。咁我係太子區嘅社區主任。 係啊，咁啊， 咁啊，我哋一陣間咧就會針對青年新政咧，係啦，問下佢哋嘅理念啊，同埋佢嘅路線。咁首先咧就我哋會講翻尋晚呢個鏗鏘集，就有就係講翻我哋反水貨走私嘅一個專輯。 係啊， 咁裏面發生咩事咧？ 咁入邊就有好多人，就好多膠咁出嚟講嘢啦。咁我好奇怪喎，即係佢做個節目係探討翻水貨客嘅光復行動嘅激烈手法，但係佢居然係冇邀請過兩個曾經發起過嘅團體，即係我哋同埋熱血公民啦。 即係原來佢完全冇邀請過， 冇揾過我噶，佢係冇揾過我，佢完全就唔知邊度揾啲素人翻嚟。咁 咁一個自稱咧，就一度企喺前線嘅大舊就 係啦。唔係，其實佢有好多個嘅，佢開頭有一個14歲、16歲嘅小妹妹啦。咁呢兩個其實都我哋都認識佢嘅。 我哋呢個容後再談。我哋首先講下成個節目嘅重點先。 大牛 精華 所在。其實個重點係有兩個嘅，係大牛同埋 Figo Chang。不過你開大牛先。 Figo Chang 就好似同你熟啲喎。 所以我開咯一陣。 係你講。咁呢個大牛咧，佢裡面就講到咧。佢exact wording 係點講話？佢話呢個有啲人咧就 佢話佢上去元朗嗰日咧係上去撳住啲示威者嘅情緒，要佢哋理性一啲。 但點知咧就佢同人嘈，跟住咧就被捕，就俾警察拉咗。咁之後咧佢仲講咧而家啲後生仔咧就覺得勇武抗爭四個字好型， 好 勁 咯， 好威， 英雄主義。 你有冇睇過今日咧？即係我哋 李 國章一樣 啦，一樣就係出嚟抗爭，為咗乜嘢？為咗喺啲女性走人面前咧就威。 呢個仲唔係你？ 肯定 說穿了 不是講回正經的事 先正經 是其實我想看回上個禮拜取消一簽多行就變成這個一周一行，雖然我們知道呢我們還未達到我們最終目標，但是其實你不能夠否認是因為一連串的光復行動才導致政府有什麼回應。 689說他上年6月都說了嘛， 被人抄了他前兩禮拜。 但是在這個時間昨天就出一集鏗鏘集，就是想告訴你聽，喂，不關你勇武抗爭，不關你班素人出來站出來前線那裡做這個示威，為這個當區居民發聲的事，他基本上就是想抹殺你所有出來勇武抗爭素人的。 他整集呢我覺得他是找一些懶是以為被人以為他是勇武的，之後經歷過光復行動之後呢突然之間叮一聲終於有腦了，懂得想了， 就覺得勇武是沒用的， 現 在要回歸和 你 飛 了，你班人是鳩衝的，所以呢就帶給個意識出去俾啲市民睇啊！原來以前鳩衝嗰班撚樣都識得諗，唔再鳩衝啦。即係鳩衝嗰啲肯定係搞事噶啦，班撚樣唔識諗噶啦。 係啦，佢最高招咧就係因為好老實講，而家有好多 支持勇武抗爭或者實際行動上面都會做到勇武抗爭的人，可能以前都是和理非甚至乎是左膠，是但是當他們經歷過某一個覺醒之後呢，他們才變到現在這個階段嘛， 是啊， 他們的高招就高招在他找人扮勇武之後告訴你，勇武是沒有卵用的，你應該做回和理非，一些就不可以做一些過激的行為，就想否定回整件事， 是 但是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這個他接受訪問的大舊呢，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會清楚呢，他就是在金鐘四房的 大 大佬其中一個大佬或者其中一個頭目啦，是啊，咁喺呢個雨傘革命期間，其實我同佢有過一啲接觸，特別係即係成立咗學生前線之後， 佢 咁我而家咧，而家嘅身份咧就係屬於一個叫做十念嘅團體啦。咁佢哋就聲稱就唔係一個為選舉而成立嘅團體，佢哋話係一個義工。團體就專做一啲地區 多切擦啊，繼續 即係得閒去遊下遊啊，傾下嗰啲。 咁咧，我想講咧就係當我哋學生前線仲未解散，係我諗係十二月尾嘅時候啦，十二月中至十月尾嘅時候，咁咧就有當時係金鐘四房嘅人 嚇， 咁後來十念成立的時候咧，都有一齊影個團體照，但係而家仲係咪成員咧，我就唔敢講。咁我因為我冇實質證據嘛，我冇佢哋嘅成員名單。咁佢咧就過嚟同我哋傾，就話：喂，你學生前線，你咁樣做唔得。我哋當時提倡嘅理念就係要勇武抗爭，要以武制暴，要穿甲帶盾上陣去示威啊嘛。要用一個實際行動去爭取一啲實質嘅成果。咁當時佢同我哋講。我哋佢知道我哋需要一啲資源啊，譬如一啲資金啊，成佢提出。一個六位數字的資金俾我哋，但係咧 黑俾黑金你喎， 唔好話黑金，去商討啫，睇下係咪即係大家係咪同路人，係咪需要俾啲資源我哋，係啦，係提嗰個六位數字資金俾我哋咧，就希望我哋收翻勇武抗爭四隻字， 快啲叫多啲人聽，係啦 ，Elvin 有嘢爆， 就叫我哋咧表面上。一定要行和理非嗰一套，要收翻埋勇武抗爭、義務制，特別係義務制暴呢四隻字。咁當時候我哋其實係即係籌劃緊，可能平安夜當時係同呢個學生覺醒啊，係本來係啦，搞一個遊行。咁就表面上搞遊行，實際上咧就唔講做啲乜嘢啦。咁後來咧，呢、這個學生覺醒亦都係喺佢哋嘅專頁嗰度發布咗，就話 支持 次嘅遊行咧，就係絕對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就同我哋之前所計劃嘅完全就唔一樣。咁後來就發覺原來學生覺醒咧，亦都係同嗰一班人係有啲聯繫。 我記得我高登睇嗰個 post 就係話學生覺醒咧，原來即係個召集人係收過大舊五十萬，之後係咪五十萬定廿？ 呢個係。全民啦，我唔敢肯定啦， 好似係 六位數字， 係咯，六位數字不謀而合，又係大舊，又係俾錢，又係和你。 係咁，我哋當時咧一聽到佢話要我哋收翻義務制暴、勇武抗爭，我哋就斷然拒絕咗佢咯。因為我哋就係點解嗰陣時要成立學生前線，就係覺得當時即係。商學的那一套不 work 啊嘛，同埋你實際上真係一班學生在前面做緊呢啲嘢啊嘛，咁喂，而家調翻轉，叫你收翻呢幾隻字，又行翻條回頭路， 咁我成立個組織打撚咧，我撚鳩嘅真係。咁所以即係大舊嘅背景黑歷史，我諗大家都清楚啦。咁啊，同埋佢啊，成日係咪即係佢而家有啲咩搞作㗎？好似反三跑佢有份係嘛？ 是有份的，是有份 的，我没留意到 和理非咯，又 是啦。咁喂，好简单，咁你嗰集铿锵集或者之后的讨论，你哋青年新政都有睇啦，系咪？ 因为啱啱我就收到消息嘅，咁就真系啱啱今日朝頭早啫，跟住之後，因為我有少少嘢要做，即係工作關係，咁就真係睇咗好多 discussion。咁我自己都覺得，即係我今日都想即刻睇嘅，我即係揾到空間咁樣。咁我今日翻嚟會睇睇。不過自己啱啱聽到你咁講，其實我都覺得好過分。即係尤其是我哋諗到即係光復行動啦，大家講緊，即係最關注嘅一個事件咧，我諗香港人我哋數翻成個時期咧，到底咩時期咁多人關注水貨咧？我有個經歷講俾大家聽，就係我喺試過街站度嗌咪。 跟住之後即提我話，咁突然間咧上面係 sensitive 到咧，以為我喺堅尼地城嗰邊咧搞反水化，你明唔明啊？即係啲人係關注到一個咁嘅程度。 我想你講係你落區做你自己嘅宣傳， 佢都以為係反水化客，即係佢哋 sensitive 到咁嘅程度。我諗點解會我哋要反思翻點解可以有個咁 sensitive？ 香港人其實從來都未試過有個咁嘅境界。咁我係諗喺光復行動上面係有一定好大嘅即係行動上面係召喚到呢個成個討論同埋成個社會正視個問題嘅。我哋即係見到，尤其是成個點解我哋見到一周一行會出嚟咧？梁振英又要出嚟所謂邀功咧，其實光復行動某程度上亦都係幫到好多。同埋我哋都好想強調一點，就係光復行動咧，政府成日不斷宣傳啊嘛，尤其是近排個坑春集都好似話暴行啊，講到好誇張，妖魔化。咁其實我哋覺得最大嘅問題咧，就根本就唔係即係出嚟嗰啲人，因為你要知道出嚟嗰啲人咧，佢唔係攞人工，唔係嗰啲人哋講話3000蚊一日，佢哋真係甚至孭上要孭上個罪行，佢哋甚至要可能同屋企人嗌交，真係我失位。 即係其實就好似鏗鏘集裏面訪問嗰個學生妹咁樣。 咁樣屈咯。咁但係我覺得最大妖魔嗰個係政府咯，即係呢個689係佢我睇翻個 record 啦，即係佢哋自己都講過，佢知道問題咁耐，點解係要一班人願意孭上罪名嘅時候，佢先夠姜出嚟回應咧？所以我覺得光復行動係真係幫咗某程度上幫咗好多，同埋即係我借主要渠道就真係即係睇嗰啲觀眾就真係唔好再妖魔化光復行動，我覺得真係。是他先幫到香港，即係而家見到大家沙田啲商場，即係舒服咗好多。我好多嗰度啲 friend 佢都話：哎呀，終於可以啲夾碌少兩下，即係可能仲有啲嘅。你知道冇可能一夜解決到咁樣。係咁，佢都話好多謝咯，即係佢咁樣嘅心態。 好，咁啱啱你以上呢番言論係你以個人身份發表啊，定係你 又要呢啲 青年新政？ 即係青年新政都係絕對覺得係即係個人又係咁諗嘅。首先我知自己喺裏邊，青年新政亦都係咁睇嘅，就係話覺得最大要魔化嘅係呢個政府，即係永遠都係一定我哋一定唔可以將嗰個責任搬咗落個市民度。我上次睇過你嗰個城市論壇，我覺得你都未鬧得佢咁，即係嗰個北區嗰個區議員啊，記唔記得？ 我因為嗰日咧，其實嗰日我係諗住如果佢直播嘅話咧，咁我先嚟佢料嘅。咁但係佢唔直播，即係我都知道冇人睇，咁我不如慳翻啖氣過去禮拜五啦。 因為我睇咗嗰日咧，就係個北區區議員同佢拗嘅，咁啊講到自己好有功績咁樣嘅，話過往不斷黑名單，佢講嚟講去都黑名單，你應該記得。跟住之後咧，但係睇翻嗰啲 record 咧，佢其實所有 suggestion 咧，只不過話強烈推行、加緊執行。但係過去嗰兩年有冇加緊執行咧？大家都知嘅。咁所以我哋嗰個問題根本即係，尤其是即係青年新政都見到呢個問題嘅，即係佢哋係幾咁即係庸碌無能啦，即係強調啲。即係你做一個瘦身嘅喎，佢哋唔係我哋咁樣所謂要自己義務，仲要我哋自己係孭上一啲風險。他們是有責任去做這件事的時候，所以那時候我都生氣，要看為什麼你不一夜堆到那行呢？黑什麼名單呢？黑名單，拎個名單出來即是 你要告訴他們，就是他北區區議員這麼多人給錢政府納稅人又給錢他，跟著有這麼多地區資源，他要執行有多難，即是他不要說光復行動，他要搞一條即是食環添一日，哇，200多個人300個人日日捉，那使乜大家要這麼辛苦，要即是我們的即係普通百姓要出嚟咁樣同佢去做呢啲咁嘅行動。 咁我諗大家即係對於青年新政睇呢一個反水貨遊行示威嗰個立場都應該清楚啦。 我有一條問題，我相信好多人都想知道。咁即係光復行動啦，當中有好多激烈嘅行動，咁啊被社會各界批評。咁呢啲我哋會形容佢為勇武。咁但係你哋青年新政點樣睇呢啲示威者外界覺得係激烈嘅行為呢？ 你哋有冇睇翻？我費事我一個講曬啊嘛，真 係其實分兩隻嘅，即係你社會睇咧，有一隻就譬如整喊細路女啊，跟住有一個就係可能譬如有一單咪有個女仔跟住俾個警察撳咗喺地下， 哦係流鼻血， 即係其實係唔同嘅兩隻，我覺得即係唔好講咩啦。 即係如果就嗱幾個 situation 啦，鬧喊細路女，即係鬧錯人，鬧人同埋踢劫，咁你哋青年新政點樣睇呢三樣嘢？ 鬧細男細路女，其實我覺得全部都係個別事件嘅話，其實唔應該模糊咗本身個焦點咯。即係其實應該咁講啦，所有嗰啲光復行動啊嗰啲嘢，其實你正正點解香港會有光復行動啫？咁多年嚟都冇噶嘛。 有的話其實就正反映出你雨傘革命之後香港人其實已經厭倦了你以前那種抗爭方式嘛、 啊、 以前那種就是做完之後好像是做 show 咁樣，即係我爭取過啦，我抗爭過啦，係啦。但係咁多年都冇結果，尤其你見到六八九上咗任之後，其實更加冇可能。你睇佢嘴臉就知啦，根本冇可能用翻以前嘅方式就會有結果嘅時候。但係啲人都繼續得呢個方式，咁大家知道香港再咁行落去，其實係冇得救噶嘛。 嗯。 咁所以經過雨傘革命之後，正正點解會顯示出光復行動啊嗰啲，其實就係代表香港需要一啲更加有行動力嘅 action 去做咯。 咁即係呢度論述都同我哋好近啦， 同我哋一樣。 係啊，但係我咧就有聽到啲傳聞咧，就話喂，其實青年新政咧，佢內部都分即係好多個 架構， 同埋即係可能好多派別咁樣，咁啊導致咧上個禮拜六咧，咁有。你哋三個咧就冇去另一個網台嗰度接受訪問啦，但有另外嘅青年新政成員咧就去咗另一個網台嗰度接受訪問，咁就導致好多人就話你哋偽本土啊，成你哋有咩回應？ 呢個就真係要講翻就真係我哋嗰時鋪，即係可能我哋當初出嚟都係政治素人，所以我覺得呢個節目都好啱，即係叫素人起義。即係嗰時但係我哋就真係素啲啦，咁即係大家個心態就比較可能初我哋覺得為一個新嘅組織係希望多啲人知道，嗰時我哋就除咗民建聯即係嗰咁直接 direct 嘅，我哋諗住可以多啲曝光，因為咧好現實咁講嘅，青年新政就同本文前啊或者其他嗰啲組織可能四眼哥哥嚟咧，個名咧喺街度咧真係我哋冇暫時未有咩人知嘅，暫時我哋落到區咧好搞笑，仲有人問我哋你係咪民建聯咧，跟住我話唔係，佢先夠膽，即係有啲街坊係先夠膽過嚟拎嘅，係我自己都好幾次咁嘅經歷啦，係你哋係咩嚟㗎？即係好細聲咁樣驚會真係喐佢咁樣，所以我哋真係嗰時就抱住一個話exposure 攞得多啲就多啲，咁同埋嗰時我哋多即係審慎嘅，即係我哋都知道上每一個台都有佢立場啦，咁我哋都度好曬嗰個企嗰時都講埋話白鴿，我哋都話三跑嘅事件，我哋都絕對唔贊成咁樣，咁絕對抱住，但係事後就諗唔到係引起咗一個公眾嘅誤會，就話大家覺得上咗去接受訪問，原來係因為今日我哋都會同你影張相，咁嗰日就影完張相之後就變咗係啦咁樣， 唔 係 其實 因為其實我哋係一出到嚟嘅時候，我哋係諗住爭取任何即係媒體曝光嘅機會咧，就宣揚翻我哋自己嘅理念，即係點解我哋要出嚟？咁我哋青年新政個本土個睇法係點樣？即係我哋其實想揾機會係注重個 content 咯。咁所以我哋就相對冇諗過話純粹上咗某一個台或者某個派別，咁可能會造成咗咁多誤會，即係可能張相大家就可能高登好多 comment 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反而可能想注重一下個 content 喺入面講啲乜嘢。 因為咧，這個其實我明佢哋嘅，因為我本土民主前線啦，咁我自己都有上過去評過一錘定音，即係我受啊大口玲訪問一次啦，論壇又一次啦。其實論壇嗰次我已經講明唔上，不過佢揾到快必冇得唔上啦，係咪先？ 冇得唔上， 阿快議員啦， 快，我係想搞快必搞咯。咁然之後咪上咗去。咁其實社運團體即係或者政治組織同傳媒個關係其實是互惠互利的，即我看到有人留 comment， 即你們想靠人力上位，我其實可以幫你們回答，當然是靠人力上位，不是靠什麼，我都是靠蘋果我都是靠蘋果而已嘛，是不是？因為你沒辦法的，你現在講真真正正本土的媒體其實真的很少，可能只有台長的本土新聞、熱血時報、可能罪言、富人、這些，但是主流媒體呢，主流媒體其實真的沒有的，所以其實即當當時我自己又是很素啦，好像他們那麼素一樣走出來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盡量去拗多些，盡量拗多些人識你們，要選更加特別是所以其實有陣時候我看到網上批評你們這些，其實我都想幫你們講一下，不過費事變得好像我是打手 因為其實這一方面我都是有些經驗啦，當初即成立學生前線就立即收到很多媒體邀請做訪問，我分別上過 D100 和 DBC， 大家都會覺得喂 D100 就已經是親建制那邊 了， DBC 是親建制那邊，後來 D100 就一定是泛民一定是黃絲帶，但我告訴你我當時接受訪問的氣氛就完全就不一樣，我上到 DBC， 我首先去 DBC 做訪問，我記得有黃慧倫啦， 仲有個應該唔係好識政治嘅盧蜜雪喺度啦。咁當時咧，佢哋係俾咗好多空間我去解釋，譬如乜嘢係義務制度啊，解釋我哋學生前線成立個理念。咁我係即係可以好自由、好有空間咁樣去講我要講嘅嘢。但係當我去到 D18 嘅時候咧，就唔同啦。主持咧係吳志森同埋鄭家富， 我都比吳志森 係啦。咁佢挖質到我去一個極點啊！ 係啊， 因為我就 即係爭啲想拍台冚鳩佢， 係啦係啦，爭啲想殺咗我。 做啊！呢個我最期待嘅畫面， 佢直頭係連一個 劉偉興嘅翻版，啲咩節目嚟㗎？ 佢連一個俾我可以有時間去講我都論述嘅空間都冇，即係我講到一半咧，佢就殺住我， 會揾嘢追究死你。 所以即係我都希望就係譬如。就算蘋果我都有接受過訪問，希望大家都是睇咗個內容先，因為可能好多素人出到嚟，佢哋真係分唔到你即係嗰啲媒體都有佢嘅立場，都有佢派別，就唔係可能好似文匯大公咁鮮明咁樣噶嘛。 係即係有陣時會朦朦糊，即係好似嗰排咧搞光復咧，我留意住蘋果日報留意得好緊要，即係好奇怪喎。佢唔係嘅，咁又留意一下自己有冇上報紙咁啊，貼堂啊要咁 剪報社感受啊係嘛？ 揾妹妹仔， 唔係因為咧，我發覺佢。他們不同部門都很搞笑，因為例如真的新聞部那邊他們真的會說水貨情況減少了，但是呢你看回有其他位置呢，他們又會是有立場的，看到又會他們批評光復行動，即是一份報紙裡面都可能是有兩個立場的，所以其實都不知道他怎樣，所以我希望即到現在即大家本土派，即可能我相信現在大家看的都是比較偏向本土的，即大家不要經常跌咗入去個議員對立，即係總之呢一份曾經講過本土唔好，佢以後講任何嘢都係親泛民或者親建制，其實唔一定係咁嘅。大家可以花多少少時間去留意一下份報章嘅內容。咁因為始終有好多新組織要依賴呢一啲主流傳媒去俾人多啲認識咯。 係啊，就算一傳媒咁樣，你蘋果日報、蘋果動新聞同埋蘋果的 Facebook 版的立場都不一樣。 Facebook 版就好用武好， 同埋一周刊啊都唔一樣啊。 一周刊就真係似， 因為佢裏面唔同 department 咧，成個唔同人 lead 住咧， 所以都希望大家即係真係睇，首先睇翻個內容先，同埋唔好就咁單憑一個即係合照。咁嗱，我要喺度。 不過我都覺得咧，即係上迷米就有啲過分。不過你哋話即係好素咁樣出嚟，咁唯有怪即 係 唔識唔係一個 excuse 嚟嘅，但係都即係以後留意翻咯。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啲嘢趁一次好啦，趁而家都仲未正式宣布。 因為嗱，好老實講，因為我同你哋本身都唔熟啦。咁我冇辦法，而家就 endorse 你哋。咁咧，我都係仲係抱一個觀望嘅態度，真係睇下你哋出嚟做啲乜嘢。因為嗱，我同阿 Ray 其實都有同過其他啲，譬如係想出嚟區選嘅組織聯繫過啦。咁其實我哋發現一個問題，如果你純粹淨係想踢走現有嘅泛民，但係你同佢即係你選到啦，攞到個位之後，其實你做翻同佢哋同一樣嘅嘢咧。咁只不過係換咗人，但係就唔係真係改變 成件事變咗。 係啦，咁呢一個我覺得呢一點你哋要即係好好諗清楚。 我自己本身又 有諗過，係 啊，絕對唔係諗住就咁一模一樣嘅嘢，不過就換咗人，即係唔係純粹嗰個叫咩世代交替啊？即係唔係純粹覺得佢已經坐個位好耐，咁所以而家應該要換一個新嘅年輕人上。我哋想做嘅其實想帶翻啲新嘢出嚟，即係頭先講嘅就係話經過雨傘革命之後咧。跟住光復行動啊，或者甚至而家你見到唔淨止我哋有好多其他團體都出嚟諗住做區選啊嗰啲嘢，咁其實依啲就係代表緊香港人需要一啲更加需要更多行動，真係落手落腳去做嘅。因為香港以前其實相對係真係好政治冷感噶嘛，即係好多覺得政治就不沾身啦，即係最好就唔關我事啦咁樣。但係你經過雨傘革命之後，發覺如果再咁落去，其實香港係冇啦，好快玩完噶啦。咁大家先覺得有啲責任嘅嘢，大家應該係要 take up 翻咯。係啦，咁所以我哋做嘅其實係真係想將一個即係我哋嘅定位就一定係本土咁樣定位嘅。咁所以你話絕對冇可能係 replace 現有嘅一啲泛民啊嗰啲， 即係至少見到佢哋嗰個立場或者個視點都好，即係就冇呢個位啦。所以我哋 就是 base 呢點，我哋都要重新成立行出嚟。 咁我有個好奇問題想問一下，即係嗱，假設啦，公民黨咁樣，佢哋而家話收納本土政綱啦，咁你哋會唔會同公民黨合作咧？即係如果佢收納咗本土政綱，咁大概個路線都同你啱啱講嘅好似咧，即係嘗試會改革啊，偏向本土啲喎。咁你哋會唔會嘗試同佢哋合作，定還是點樣咧？ 其實合作咧，即係你睇係政策定還是純粹？即係個別政策啦，同埋寫成個黨咁樣合作噶嘛。咁我哋首先就係、是、如果你話成個黨嘅，就梗係要睇大家政治立場、大家理念一唔一樣啦。咁你而家講本土，全世界都講本土噶啦，泛民建制冚世界都講本土噶嘛。咁究竟佢哋本土係乜嘢咧？咁我哋本土係乜嘢咧？跟住兩個係咪一樣？即係大家睇法係咪一樣噶？咁如果係一樣嘅，先至有存在所謂合作空間咯。如果唔係你個別政策嘅，咁你就真係視乎嗰個政策究竟個結果我哋要想做到啲乜嘢？ 我諗呢個就係、是、正正就係之前點解我哋咧其實喺個記者會或者好多媒體我哋講過點解話冇咗個協調機制唔參與協調，跟住前幾日我哋都講過，即係你覺得參與協調機制係一個你係佢一份子，你係佢一部分，所以你要同佢協調。即係我都講，我哋唔會同埋建聯協調噶嘛，即係你咁樣咁諗噶嘛。咁所以當我哋點解話選擇未必參與佢哋個協調機制，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想改變成個事。我哋唔係好似變咗，已經加入咗一部分啊，變咗一部分。咁我哋好多嘢就會鉛製咗，因為你係我一份子。佢哋可能會將來有飯盒會啊，好多咁會，咁你就要抗出係啦。咁你所以我哋就係點解會有呢啲咁嘅一開始有個想法，就係、是、我哋要做件新事嘅時候，冇可能俾一啲極舊嘅事去包住你噶嘛。咁所以呢、這個頭先就係話，再之後嘅就係話議題上面，如果佢哋真係覺得個位企得好硬嘅，即係好似三炮咁，我諗你都會反啦，我哋都會反啦，係啦。咁佢哋又反。咁我哋冇可能话因为佢反我而唔反咁样，好奇怪成件事，我觉得又系啦。咁所以就你话一个个体上面，我哋就已经好明显咁出咗嚟噶啦。咁但系议题上面，其实大家立场一致咁啊，当然就 咁个问题。参与区选啦，有冇同泛民即系大家有倾过？邊區啊？完全冇傾過， 暫時冇。 其實我哋係咁嘅，即係我哋都預產減命後先開始噶嘛。咁你時間已經唔多啦。咁我哋揀嘅時候，你揀咗嘅時候就已經落到去。咁然後就即係我哋啲人有啲人住附近呢個區嘅。咁你落到去咪望下究竟佢有冇貼幾多 poster， 有冇落過區啊？咁你要知噶嘛。 做地區工作 係啦，有冇做過咁？咁如果你話純粹你因為喺附近，可能譬如成個油尖旺區你擺咗 office 喺度，咁你附近周圍貼過啲 poster， 成年落嚟可能做過兩三次嗰啲 居民會 咩大澳行啊，或者嗰啲咁嘅旅行團咧，係咁。但係咁代唔代表你就係、是、嗰、那個區係咪就係你咧？你最尾都未必會選噶喎。咁我可能嗰二三百個區全部你都係貼過張 poster， 咁然後香港人就唔落得去，咁唔合理噶嘛呢件事。咁我見到嘅時候，我哋唔再等咯。咁有啲嘢再燃起行啊嘛。咁我未你冇做嘅嘢，我哋咪落去做咯，係咪？咁但係你話事後去到九月先開始宣布，咁你中途嘅過程有冇可能話佢無啦再落咗嚟？咁呢啲就我係 keep 住自己觀察噶啦，只能夠。 即尤其是咧，即有個即都係少少嘢爆啫。好似我個區咁，我自己服務緊一區嘅，就堅尼地城嗰邊嘅。咁我自己去留意咗咧，嗰度泛民即地區工作啦，嗰度佢哋輸咗就12年嘅。係啦，咁佢哋就好想，唔知呢個感覺就好似繼續想繼續做咁樣樣，但佢哋咧每年有空降啲人嚟嘅喎，跟住但佢哋又自稱去話自己好有經驗，但佢又年年空降啲人，你明唔明個邏輯已經第一件事呢、這個邏輯有個問題啦。跟住之後咧就今年就仲特別，就係、是、突然間我做緊啲地區工作啦，原本開頭都 OK 嘅，即係自己好多街坊識，因為我住咗嗰度差唔多已經20年，咁但係突然間咧就有個上咗蘋果嘅。大家找回啲新聞都見到啦，一個自稱高登仔，就話睇中咗白鴿有個豐厚嘅地區資源，咁佢就一個高登仔，由佢就話南區嘅，原本係南區嘅高登仔嚟嘅，佢就唔知點樣又繼續兼任高，唔係佢繼續兼任高登仔嘅，佢都自稱繼續話係高登仔，但佢又入咗白鴿。系啦，跟住之後咧，竟然由南區就飛咗嚟，中西區，但佢好似好後生嘅，好似就以我所知，因為街坊都有傾噶嘛，自己住嗰度，就21歲，咁但係好似完全就問啲街坊問佢啊，堅尼地城啊，你點樣樣啊，知唔知咩？佢連嗰度邊座舊建築物都唔知道，咁但係白鴿咧又喺啲傳統嘅媒體上面咧繼續話我哋好有地區工作， 我哋熟悉地區豐厚嘅地區資源咁樣，空降就唔係黃道嘅咁樣，咁就你明唔明個 situation 就係而家咁樣？ 喂，咁因為今日我哋呢個位咧就做唔到封煙， 係 咁如果有睇緊現場嘅觀眾，你有問題想問咧，你就去翻素人起義嗰個 page 嗰度個 post 嗰度留言，咁我哋就會問翻嗰啲問題嘅。 嗯，咁我多口问一句啦，咁样即系其实咧，即系你头先话要增加个曝光率啊嘛，咁即系即系其实雨伞革命完咗之后啦，即系特别系呢几个月入边啦，都会系即系无论主流媒体或者网媒啊，咁样都会见到你哋。但系我睇翻你自己青年新政，即系自己喺即系喺网上做嘅嘢就唔多。你哋會唔會係諗下話即係譬如即係譬如你個 Facebook page 啦，係即係update 得密啲啦。即係如果你想宣傳嘅話，就 update 得密啲啦。或者係甚至乎係自己有一個平台去發表，好似阿 Way 佢哋本身都有一個平台啊，係咪？咁佢哋都會有啲即係節目係講下你哋嗰啲 自己嘢咯， 係講下啲自己嘢嗰啲咁啊。即係你哋會唔會係係會唔會喺呢個方向去諗咧？因為如果唔係你好弊 嘅，係即係我哋都見到慢慢見到呢樣嘢，即係可能當初我哋出嚟就好多嘢闖出啊！真係坦白講。是我想你們更加明白的，即是一些東西殺過來有議題，現在香港每天 一個星期一個議題的嘛，是的，跟 著 是的，跟你 prep 完個議題之後要有個論述，跟著之後已經很多，那我們見到這個問題的，也都想在這個位置覺得我們有進步的空間，那我們都接下來無論可能網上面有些可能我們各成員大家可能只是見得我或者趙澤民或者大家很熟悉的游蕙禎今天美麗多比較多一點，但是因為他要落街站咁就 應承咗啲去做街站， 繼續佢，因為佢要朝頭早我哋就多數要翻工，因為夜晚就可以落到街站，咁、okay. 就盡力，因為我哋唔想俾人個感覺就係佢哋成日喺啲主流媒體就話我哋係一個空降啊，唔做嘢啊，順水落去啊，咁我哋就真係一個禮拜試過啊 rest， 試過係咪七日？七日咁樣落去 係啊， 係啦係啦，咁樣樣啦，咁就而家就，所以佢今日就未必嚟見到大家各位觀眾啦，咁樣。 下次有機會啦，有機會。 係啦係啦係。 咁你哋而家即係啲區大致上都定好曬啦，有冇話同民主黨有撞？ 暫時就頭先啊嗰一單啦，係啦。咁另外就有另就帶咗，因為我哋事前分析過嘅，咁樣就因為做緊地區工作都未話真係選嘅，咁我哋就全部都係積極考慮，或者我哋即係用一個社區工作者的服務心態落去先。咁而家暫時咧，我哋即係地區上面見得最明顯就係我頭先形容緊嗰區嘅，佢都唔係話出嚟選㗎，佢都係話自己社區主任係啊，係啦咁樣樣。咁但係佢就喺網上面就好似即係你知佢哋透過啲即係佢有個黨揸住手啊嘛，佢喺網上面就好似瘋傳到我哋係所有特登為做佢哋而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好無奈嘅。 未到最後一日咧，即係未到報名截止嗰一日咧。都可以話自己不出嚟選嘅，因為我本身咧，我都有即係我好細個就已經喺樓下咧有搞地區工作嘅，咁呢啲伎倆咧就好清楚嘅，即係屌你去到臨呢日報名截止嗰， 因為一開頭我哋咧都唔想，即係點解我哋一開頭話已經 prefer 咗就唔參與佢哋變佢一份子啦，咁所以我哋喺揀區嘅時候咧，即係揀區去做地區服務，我哋都諗住揾啲佢冇咩實際掌握，佢亦都做得唔好，建制都唔係做得好好，咁樣去做嘅已經好，你知縮窄嘅範圍縮到好窄，咁我哋諗唔到最後佢都要咁樣樣去繼續圍住我哋遮住咁樣樣，咁我哋都冇嘢好講啦，已經係啦。 即係你哋而家其實同即係泛民嘅關係都算開始轉差嘅 咯喎。冇講轉差，係咯。 可以點樣？其實各有各做 咁啊，即係本身都唔識嘅。 係咯， 多咗少少牙齒印。 係啊， 唔係因為其實好多人對你哋嘅感覺就係、是。即係我講我自己啦，你哋彈出嚟啦。首先我要理身先嘅，阿周世傑咧係我中學同學同方，但我哋冇同班過。我唯一一次同佢食飯咧，就係佢成立咗青年新政之後啦。係 啦， 係啦，即係上個禮拜我都有講過。 但你本身喺學校有冇傾偈？ 冇， 係完全 真係唔知道對方存在。但好多即係 Facebook 諗唔到，就突然間原來好多 common friend 係啦，即係完全呢件事係好世界好細。 咁啱咯， 係啦，咁樣咁繼續。 係啦，咁啊，我嗰陣對青年新政嘅感覺就係即係因為彈出嚟。聲稱自己本土啦，咁然之後但係所有嘢都好 好白鴿黨的感覺，即係成班著曬老西出到嚟個logo 啊、個名啊，然之後開記者會、 做街站啊、簽名啊， 你每樣嘢都係太過係舊有嗰種政治 嗰、那個模式 嗰陣味啊，即係所以你好難令到人哋唔懷疑你哋係諗住。打住本土旗號的泛民 B 隊或者建制 B 隊，因為你知連建制派現在都說自己本土，咁本土呢隻字其實已經真係 反係咪濫用 濫用濫曬㗎啦嘛，咁所以其實 佢哋個策略就用濫隻字啊嘛， 係啦， 咁我哋唔係其實空感， 唔係因為特別係首先有咖喱飯嘅出現啦，即係上次 真係好多人， 上次佢又係打住本土旗號出到嚟就係屌民主黨，之後哇成班高登仔我當時自己都係 撐 佢，就哇拉曬冚家去投范國威，之後撲你個街，而家屌鳩翻我， 你新東喎， 係我新東，係我拉曬全家去投佢，之後撲佢個街， 直接 拉咗佢上去，之後佢屌鳩我。 你下次追幾個咪東？ 即係原本 expect 大家個理念會相同，但係所以就係話你哋出到嚟個理念好似好唔夠實證，即係話本土由下而上，咁究竟？咩係即係你哋心目中嘅本土，同埋你哋話由下而上嘅改革，即係點樣係由下而上嘅改革呢？ 我諗即係我哋睇嘅本土其實有分三部分嘅，就係話對香，首先就係講緊對香港人嘅身份認同。我覺得一切源於咧，其實我哋而家見到香港人呢三隻字咧，係俾即係佢哋染紅曬啦，即係佢哋想消失佢嘅，即係啲紅色係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有個叫主體意識好重要嘅，即係點樣樣咧，就係我哋。對香港怎樣由來，香港的歷史為何會有一個叫小漁港，到今日香港人用什麼語言，用粵語，我們用廣東話，我們不是用普通話，香港人用什麼字體，我們用繁體字體，我們不是用殘體字體，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香港的文化，甚至可能大家為何會覺得之前有一個很好例子，為何會覺得喬寶寶都是可以融入到香港，因為都是香港人，為何因為他適應了文化，他入咗嚟，佢好容易同香港嘅每一部分去溝通到，咁多元文化都係一種。咁呢個就係首先講話香港人對呢個身份有冇一個咁認同先。而家好多可能話一啲所謂佢哋嘅唔知咩中國人啦，又新啦，又係好啦咁樣，佢哋覺得佢哋又玩曬噶嘛，啲黃係。咁佢咁我哋呢個唔係香港人咯，我哋覺得。咁繼而落去之後，我哋有個有咗呢樣嘢之後，我哋對香港人分清咗啦，邊啲先係真正嘅香港人之後咧，我哋覺得要有個生存空間，香港人應該有翻佢嘅生存空間。例如係咩咧？我哋講緊嘅教育措施，講緊嘅房屋措施，講緊我哋尤其青年新政，我哋都集中呢幾點，因為我哋可能有啲呢啲人士喺裏邊，因為我哋有啲醫生啦。咁醫療措施到底我哋能唔能夠係香港人優先呢？即係我哋而家都要反思一樣嘢嘅，即係個個都話自己香港人，但係到底有冇個 definition？ 所以我哋覺得一開頭要有一個篩選嘅機制，篩走咗先。到底你認唔認呢個 mindset？你有這個 mindset， 你才可以落下一步，再落下一步之後，到最後這件事就是剛才講緊香港人怎樣獨立在香港可以生存的時候，我們就說整個香港可以怎樣 develop 呢，就是說香港有一個自己的經濟的一個自主，即是一步一步的，我們覺得香港人認識了之後有個獨立之後有個整個香港的 運動，最後其實是想香港去到一個什麼的願景呢？ 乜嘢原因？我有補充少少頭先啦， 即係有人想港獨啦，有人想 即係香港人個身份認同咧。其實我哋諗嘅就係你點為止香港人？其實首先就係個制度嘅，即係你個制度就係譬如話入到嚟攞身份證啦，呢啲有個制度嚟噶嘛，即係呢啲冇得變噶嘛。但係咪就係個制度話你知攞住身份證嗰個就叫做香港人咧？其實我哋覺得唔係噶，即係你有嘅一個香港人嘅思想，個思想就好似頭先阿 Donald 講咁，即係你有我哋歷史啊，我哋文化嗰啲。即係舉個例子，你以前咧啲人喺大陸落嚟，佢落到嚟讀書嘅時候，咪通常譬如四年班要讀翻二年班嘅。 係。 咁點解？因為佢哋可能唔識英文啊嘛，或者唔識我哋嘅正體字嘛。咁變咗佢要花時間去重新學過，但係嗰陣其實個心態係點呢？大家會發現佢嘅心態係好樂於做呢樣嘢，因為我覺得我要融入你哋嘅文化，呢個係你香港文化嘛。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係點樣？而家唔係喎，而家佢落到嚟嘅時候，佢覺得唔使喎，因為佢哋已經有一個社區就係佢哋咁，不停你每日喺奔啲人過嚟嘅時候，咁咪就係我哋個文化，我哋香港個文化俾人侵蝕緊。咁所以其實你要認同咗香港呢套價值觀，然後你有埋嗰一個制度之下係 recognize 到你係做香港人，呢個先係一個身份認同。 最 basic 嘅就係話講緊我哋人口。 口的、即是單即是審批權、啊、 我就這樣覺得、啊、你剛剛這些論述呢你們其實真的很應該自己可能錄一些 YouTube Channel 又 好開一個定期的網台又好怎麼都好、就即用你們青年新政這個組織就發 布、啊、其實我們都有繼續 讓大家知道因為我就想問一些譬如就是、喂很多人都說、如果你還相信的制度還是想著靠議會抗爭就不需要雨傘革命的群眾走上街頭即是做一個街頭的抗爭、你們怎麼看你們現在又其實都是要走回制度裡面做議會抗爭 因為其實、我們在想就是說、首先就是說、街頭抗爭有人在做那我們有一班即是比較好數的數到點呢他們是連、港市發牌啦甚至可能東北事件呢他們都未必知道他們可能那時候還是自助餐舉牌那我們突然間呢真係雨傘革命咧，係另一班人突然間 start up 咗嘅，即係佢哋係開始咗，但係佢哋又未進入到個 mindset， 就係話我哋要去，但係我哋又唔想嘥咗呢班人，即係呢班人佢話我想做啲嘢，但係我又未 ready， 我今日先知道原來香港有政治呢樣嘢嘅，咁係即係真係有一大扎呢扎人嘅，即係雨傘革命係醒咗呢啲人，咁我哋見到個問題就係話香港嘅即係成個議會嘅資源，其實大家近排討論得好犀利啦，觀塘一個音樂噴泉啦，其實佢成佢啲資源點用咧咁樣樣，同埋我哋一個雨傘革命嗰時睇到個文化咧好重要，就係話嗰時有好多大家一個交流，大家之間會傾嘅，咁所以我哋點解話有個由下而上嘅機制？嗰時就係話冇話邊個話事噶嘛，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好嘅 platform， 你有一個好嘅 idea， 你就可以掉出嚟，大家就可以 discuss。咁我哋覺得呢個意念係非常好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呢樣嘢係應該每一區文化，即係而家我哋見到每一區文化點解咁恐怖咧？點解民建聯佢哋可以保皇黨可以咁濫用啲資源？就係啲人唔覺得自己話事啊嘛。啲人覺得嗰個人大佬啊，佢大佬佢係議員嚟嘅，佢就可以話事噶啦。我根本就唔可以衝過去個議員辦事處度講嘢嘅。佢話 yes 就 yes 噶啦。呢個就係佢傳統佢哋根深蒂固嗰代議事同埋嗰個大佬文化。我哋覺得呢樣嘢首先去咗先嘅，即係有一班人要做呢樣嘢嘅，即係去咗佢哋。即係尤其是婆婆啦，佢哋如果你同佢哋傾個偈咧，或者一啲中年人，佢哋嗰種大佬文化好強，即係我哋改變唔到。即係如果我哋話之前行動、光復行動啊，佢哋嗰種沒有大台咧，佢哋係唔能夠承認嘅。即係你要明白，我哋好想去咗佢呢種思想先。即係話我哋喺一個地區上面，你都有份嘅，香港你都有份嘅，你要出嚟發聲嘅。即係我哋就係呢樣嘢。咁我哋點樣做咧？可能頭先阿 Ray 講話點解我哋一開頭會做啲好似好行嘅嘢咁，因為我哋都想俾佢識咗先，即係都有個渠道入去啊咁。冇咧，即係當初你諗下青年新政，我哋出嚟嘅時候， 呢個係理解同明白，即係就要小心啲，你唔好做下，就變咗另一個泛民咯。 係啊，咁所以嗰時就咁嚟緊，我哋都會想做咩咧？頭先就係話直提啦，就係話我哋想喺個地區度咧，任何議題咧，都而家嘗試吹緊呢陣風嘅，任何議題都可能做個 regular 嘅議政論壇平台咁樣樣啦，類似。咁我哋而家其實喺啲地區上面都有啲成效嘅，即係可能我哋比較細一啲啦，即係未必大議題，但係佢哋而家發覺。所有的保皇党都咬咬地嘅，即系佢哋以前咧，坚尼地城为例啦，咁佢哋想暗推啲皇岗巴士站，将坚尼地城变成一个旅游发展区嘅。咁但系近排我哋推出咗一啲类似大家讨论平台啊，咁之后咧，原来成个区啲人都知道晒噶啦，咁佢哋而家咧即刻缩噶啦，又扮晒，其实咧就都好嘅，即系佢冇以前嗰种觉得自己唯我独尊嗰种感觉。咁所以我哋见到如果呢个文化越强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做嘢，即系尤其是你哋啦，即系可能佢哋抹黑你都更加难，大家都會知道嘛，喂，沙田不是你個區議員話事喎，即係而家有啲居民嘅 mindset 就係區議員就等於我嘛，但我哋要改變佢個 mindset 就係沙田嗰啲人先係區議員，係沙田嗰啲人先係嗰個地方話事嘅人，咁所以先有咩屯門人屯門事啊，沙田人有好多啦，沙田人沙田事，咁我覺得呢個文化要再推行啲嘅，包括全香港18區嘅我哋，所以我就係做緊呢樣嘢咯，係啦。 咁你青年新政就話即係你哋係即係都係擁抱本土噶啦，有冇話傾向？因為本土而家講緊有。好多種，有自治啦，有港獨啦，有城邦，又有民族主義咁樣，係啦。你哋即係有冇？大家有冇一個？ 其實無論係港獨好，香港建國，或者係歸英啊，就算有啲人咧覺得係大中華，覺得回歸共產黨係最好嘅，即係有好多種呢種諗法噶嘛。咁但係我哋覺得無論你邊一種都好，其實呢個講緊香港前途嘅問題，即係其實香港人應該。我哋覺得香港的前途應該是香港人話事，因為香港人才是香港主人嘛，所以香港將來的走向應該是香港人話事。但問題就是而家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譬如你講建國又好，港獨又好，其實如果你對住一些香港很正常的普通的翻工的打工仔咧， 港豬 我哋唔會咁話嘅，匿名啦，即係係啦。但係佢哋 普通普通市民， 其實佢哋係中間有 missing link 嘅，即係佢唔明。譬如你咁樣講，咁香港究竟有乜嘢本錢喺手？ 其實可能佢哋連港珠都唔明係咩嚟。 係，真係會嘅。 咁但係點解會咁咧？其實一方面就係政府其實不停鼓吹，喺好依十幾年嚟不停鼓吹，就係香港係冇咗大陸係唔得嘅。個依賴一定要依賴佢喺嗰邊嘅。如果大陸冧咗香港會冧嘅，或者大陸好香港就好啦。即係其實依個係鼓吹灌輸咗入面有個價值，令到佢哋唔知道香港究竟有咩本錢。譬如啊，東江水我哋俾人揸住嘅，樣樣嘢都好似俾人攣住個水喉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想做嘅，即係我出嚟嘅時候，點解話想行議會路線，就係想攞翻一啲屬於香港人嘅資源，然後做翻一啲地區教育，喺本土嘅教育，話翻俾香港人知，其實你有咩權，有咩公民權，你有咩權利，同埋你香港究竟，即係你先係主人嚟㗎。你諗下間屋，我哋係主人嚟㗎嘛？咁點解我哋會俾人壓迫到咁樣咧？咁但係點解壓迫到咁樣，香港人都唔企出嚟為自己發聲咧？即係其實我哋想灌輸翻呢種觀念落去咯。咁然後灌輸完之後，到最尾嘅時候，香港前途間點樣行？香港人你自己話事。 OK， 咁短期目標就係區選啦，攞議席啦，跟住出年就係、是。立法會嘅咯， 係係係。咁、 我當你哋入到個議會，入到個制度裏面，你哋仲會唔會用你哋可能你有議席之後就有資源，用嗰啲資源去支持一啲比較激烈嘅街頭？ 我諗絕對係咯，絕對係因為 覺得一家唔等於而家，一家可能等於三 個，係尤其是咧，我哋就係見到就係而家嗰啲資源就係點解要俾佢哋攞嚟？即係唔單止蛇齋餅種啊，大家蛇齋餅種客氣咗啦，佢哋係中間夾棍嗰下先最恐怖，即係利益輸送嗰下先 係。我知道一啲建制派當中嘅利益輸送，因為我有一個親戚個仔，即係 蛇齋餅種太輕啦，真係 一啲建制嘅外圍組織，佢喺入邊做啲助手咁樣嘅。咁我可以下一集或者下次我詳細講下佢哋建制派佢哋個分支個結構係點樣。咁啊，呢個時候咧，咁啊有人打俾我想問你哋嘢啦，咁我就試下擴音。俾你哋、 哦。 喂，你好啊。 你讲啊，喂。 你问啊，你问、啊。 对住个麦，对住个麦。 讲唔讲得粗口噶？ 讲得噶。哦， 好啊，嗱，我即系唔知你识唔识我，就是圣堂 Page 其中负责人江德烈啦。咁我哋打嚟系屌柒诶，新年新政依班系本土嘅。咁屌第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哋走咗文米台啦，勾结即系萧若元嗰班契弟啦。但系其实我喺四月初时已经好有礼貌问过你哋。點解唔揾啲本土派、建港派、激進派啊交流一下先咧？點知你哋而家又急住咧走去咧勾結去問問米堂，跟住我質疑你嗰時，你話：哎呀，上去交流一下。哦，咁即係明顯即係城邦派、建國派喎，即係米米要交流咗先嘅，先再過嚟買 radio。今日就去同阿威光去交流一下，即係當我哋乜屎品嘢啊嚇？答啊！嗱，我好喎，嗱好理性啊，俾你答啊。 有咩回應？ 即係佢最主要就係話點解你哋上埋米先，就唔預早同一啲本土派，即係我哋啦、熱狗啦，同埋城邦啊嗰啲 小正堂 啊， 即係香港本土力量啊咁樣。 係啦，即係同佢哋交流下。 因為其實即係純粹嗰次上訪問嘅，咁我同 Ray One 咧即係識於微笑啊 ，Ray One 都可以講嘅，即係我哋真係好近排先接觸到大家，原來知道。 這個我可以澄清的，即他們青年新政記者會之後呢，其實周世傑已經有 Facebook Message 找我了，但是一直約了很久都未約到吃飯，或者 是上電台這樣，因為你都知道我的電台都是第四集而今集才找到他，所以這一件事 我不是偏幫他，不過我覺得是不是真的上了迷迷先就這麼重要， 因為這個 很 重要，因為我找他的時候我是四月底個禮拜啊嘛，因為受限電之前應該係4月23號定4月1號，我覺得其實招正康非常有 cam 圖嘅證明佢哋係啦。 唔係啊，咁講啦，一係咧，我哋再幫你約阿尤慧晶上嚟同你做個訪問咯。咁應該可以滿足翻你嘅係咪？嗱，我哋約到佢，叫埋你上嚟。 仲有冇？仲有冇問題啊？仲有冇問題啊？ 你哋依班人公關就立撚集，爆依單嘢出嚟之後咧，你哋唔係咧去回應澄清，而係揾條友叫元芳去代表你哋個身份，嗱佢話啲唔係代表你哋啊，但私下同我講想發現佢，如果俾我爆出嚟嗰啲嘢，嗱我今日唔講佢啲黑人事件，但係你哋咁嘅公關手法，我想問，你咁立撚集點樣去選區議員啊？有街坊投訴。 福你，我是咁樣 WhatsApp 就話，哎呀，你 WhatsApp 我之後。你咁撚樣點叫人對你有撚信心啊？樣樣嘢都要私底下講。 我叫佢復你，我叫佢翻嚟。 因為其實嗰時成個故事就係咁嘅，就係因為咧，我哋有個成員就我叫頭先佢講咗啦，叫元芳啦。咁嗰時佢就同我哋講翻嘅，就話佢都識，係啦，佢應該知 道。我講啦，因為其實嗰陣咧就係見到你即係 reply 到啦。咁跟住之後我哋諗緊點樣復，咁佢就話佢本身咧就係同系嘅，係啦，佢就不如我同佢即係講一講先啦，即係可能有啲誤會咁，所以佢先至即係 PM 咗你咁樣答嘅。咁但係可能之後就造成咗更多誤會咁樣，即係我哋開頭冇諗過嘅，即係純粹諗住見同系咁。 但係台寫得好清楚，講得好清楚㗎啦。你知唔知袁匡乜撚人啊？之前有喺中大叫我係個名臭撚曬，當年叫我收皮，叫我封筆啊。今時今日佢扮曬好撚好人咁樣，跟住 我諗時間都差唔多啦。係啊，因為剩翻少少時間，你俾我哋埋埋個尾啊。 埋埋 尾。我俾個電話你同佢傾啦。 係啊，係啊，係。唔係咁，其實有冇得澄清啊？佢話你上老蕭度，即係唔上阿 Vido， 佢幾時約你噶，大佬？係 咯， 唔係老蕭幾時？唔係天台有天幾時約你先？係咪天台有天嗰個？ 咩 啊？係咪天台有天啊？ 唔係爆破地獄， 爆破地獄， 爆破地獄，安靜啊咁樣嘅， 係啦，撲街仔林安靜嚇，佢幾時約你先？ 咁又唔好咁講，其實好似好早 好耐啦， 跟住唔知係二月 尾啦， 跟住我哋就 hold住， 係啦，因為我哋又話有 PC， 係 我哋有 PC， 我哋又全部 PC 之前添啊，仲要係啦，仲要後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好早之前約嘅，咁其實我哋就好似之前講咁，其實。即係有機會曝光，我哋都希望即係講個 content， 即係其實注重 content 就 講過啦。 係啊，所以變咗其實頭先答我見又好似要 咁佢 我唔好重複啦，不如咁啦。其實咧就有知名網民咧就話，頭先譬如你哋講話，你哋其實有一個即係嗰個鴻圖大計，但係你哋咧佢就話你哋只不過係一班烏合之眾，就好快會消失。你點睇啊？ 咁、我 覺得即係香港人而家最缺乏嘅就係有冇人行出嚟啊嘛，咁即係可能到最尾就其實成功不必在我噶，最尾如果我哋真係唔得嘅，但我哋希望係更多香港人出一齊行咯，即係好似雨傘革命咁，當初你出嚟嘅時候都唔係多人噶，到最尾點解會咁多人咧？咁係即係其實我哋就抱住呢個心態出嚟，即係出到嚟嘅時候希望可以更多香港人一齊出嚟。譬如如果你大家覺得議會係有用嘅，攞翻議會資源可以去 support 翻街頭運動，或者 support 翻其他地區嗰啲教育嘅話，咁其實咪大家一齊去做咯。但係依個 我諗呢個文化好重要，即係過往香港人咧，即係太俾有人鼓吹咗，就話個個都要攞名。但係我哋就係雨傘革命見到就係話冇必要，大家冇一個特別嘅心，即係我哋覺得 素人啦，即係素人啦。呢個其實都是我哋節目即係最主要想頭呢開頭啦，呢幾集最主要想講，即係你其實睇翻我哋上一集，你基本上其實睇住成個本土民主前線點樣去發展，即係由一班同佢哋差唔多嘅素人，之後一路發展落去，叫做而家多咗人識啊，又叫做搞光復行動，叫做有少少階段性勝利。咁其實我覺得即係佢哋而家仲未有做到任何嘅成果俾大家睇到，但係我覺得大家唔應該咁快就下一個判斷，話佢哋係偽本土，話佢哋係鬼，係泛民 B 隊。因為其實講真啦，區議會對於將來成個政治嘅環境，未必個影響會好大。所以我覺得區議會都 其實區議會資源 好， 資源 我即係有個補充嘅，即係區越嚟越多啊，係啊，即係因為咧有個要補充嘅就係咧，政府睇中咗呢點咧，即係佢哋不斷宣揚區議會唔重要，跟住咧佢喺近排咧好多下放咗權力，佢亦都咧十八區 加人工啊， 係啦，加人工不特止，佢仲要放埋權力添，佢仲要最恐怖係權力，就係批准佢好多議政論平台，佢仲要最恐怖咧上年咧佢係待住先個方案咧，佢竟然係谷吹十八區去咁樣幫佢 put 嘅，即係你諗下幾癲，你諗十八區去做啲咁嘅嘢，佢話自己唔政治， 係不過就算區選啦，你繼續係啊，即係冇同其他本土派撞區咧，即係我覺得你就算自稱本土派，但係原來你後面係泛民，即係我覺得因為真係唔夠啊，所以真係吹你唔漲咯，係，所以今集其實 時間就差唔多，我哋建議咧，因為你哋嘅論述，我哋俾一個鐘頭時間你咧，你都講唔曬，真係要靠你自己， 你哋自己喺渠道去發布宣傳嗰度做好啲，因為其實你哋頭先講得好多都好好嘅，但係無奈即係冇人會唔知邊度睇到你哋呢啲嘢咯。 同埋最尾我想講翻啫，鏗鏘集嗰度咧，嗰兩個學生妹，我哋其實真係高度表揚佢哋咧，一定要，因為佢哋兩個即係我諗冇乜。即係受訪嘅經驗，同埋你知道佢鏗鏘集會剪頭剪尾，但係佢哋都已經講得非常之好， 係啊， 非常之即係感激。 所以再一次多謝光復嘅意思，而今集亦都到此為止啦，係咯，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拜拜。